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70集，惊蛰。天太黑，孔岭看不清前路，不知是不是瓢泼挑的路太隐蔽，背后竟然真的没有追兵了。孔岭捶了捶大腿，在数次抬头望天后，终于看见了天际细微的晨光，以及那尽头的磁州城墙。瓢泼忽然拉了孔岭的马，带着孔岭一起侧行。 先生，叫丞相开门，咱们这就去拜见周大人。 两人奔出小路，见破水洼，已经到了磁州城下。孔岭抱着马颈，已经精疲力尽，他捋整齐胡子，仰头沙哑地喊着：“ 是我！” 墙垛上冒出人头，一个将领见着孔岭，不禁大惊：“ 程峰先生！” 孔岭抖着腿下了马，把缰绳交给瓢泼：“ 快去，请大人，就说我回来了。” 直接打开城门，先生在。 孔岭一边喊手应着，一边倒抽着气，他弯腰撑着膝，苦笑着说：“ 你且暂待我缓一会儿，咱们马上就入城，见着大人才能免你的嫌疑。”否则丞相盘查也要拖延时间。 不多时，周贵就匆匆而来，他从上面看见孔岭，立刻说：“ 程峰，怎么回事？快快开门。” 城门发出沉闷的声音，几个将士从里面抬起了横木，把城门推开，晨曦间的光芒从空隙里传出。孔岭抹了把汗，抬步先跨了进去。城门后是一段马道，周贵急忙下了城墙，带着人走到马道前方，想要来迎接孔岭。谁知走在前方的孔岭陡然变了神色，喝道：“ 关门！” 后方还在顶城门的将士一愣，就在这眨眼间，瓢泼已经暴起，他一把擒住孔岭的后领，拖着人迅速后退。岂料孔岭踉跄着半跪在地，拖着身挥手冲周贵喊道：“ 此人有诈，周贵，叫人放箭，万万不可放他走。” 周贵已经上前一步，喊道：“ 拿下他！” 那原本温顺的马忽然嘶鸣，仰蹄掉头，踏翻了顶门的将士。瓢泼翻身上马，马即刻撞出城门。他竟然就这样用一只手拽着孔岭，使得孔岭整个身体半悬在马鞍一侧，腿脚蹭在地上，被生生拖拽了出去。好力气，此等力气绝不输于萧迟也。孔岭在急速的拖拽中挣扎不开，背部撞在马鞍侧旁的铁扣，撞得他几乎喘不上气，那单薄的胸膛像是要被撞穿了。他被迫看着天，在月间勒紧的力道里挣着手臂，蹬着双腿。 周贵，放箭，死人还有后援。 瓢泼唇间发出烦躁的啧声，猛然将孔岭勒着脖子提了起来，对着那远处城门的士兵高声说：“ 放箭啊，周贵，你放，看看是我先死，还是程峰先生先死。” 周贵一介文官，在这惊变中推开侍卫，喊道：“ 快住手！” 孔岭被勒得面色涨红，他食指扒着领口。瓢泼凑近头笑道：“ 先生好敏锐，这一路上不是还把我看作义士吗？怎么翻脸就不认人了呢？” 谭台龙的兵。 孔岭喘着气艰难地说：“ 都是东边三处的人，没有熟悉此处道路的。” 瓢泼扬声大笑，安居马上。 原来如此，先生好厉害，恃才还演得情真意切。不过我既然已经到了此州，你以为将我骗入城门杀掉就能了事儿了吗？ 他偏头狠啐一口：“ 来不及了。” 说罢，只见那些消失的追兵从后而来，虽然没有正规军统一的铠甲，数目却十分骇人。他们身着各色衣物，举着刀剑，驱马在林中掠草直奔出来。孔岭竟然一眼望不到头。 早在几个月前，我就让雷长明告诉你们，我们要粮，可是你们却把禁军放入境内，让萧迟也占据了我的粮仓。 雷金哲将孔领摔在地上，乐着转身的马对周贵示意道： 你以为靠着萧赤爷那两万禁军就能吓退我？我屡次让人前来劝你归顺，你却迟迟不肯给我答复。周贵，你现在是资助叛贼的叛党，今日我血洗磁州就是为民除害。 周贵看那万余人，心已经凉了一半，他甚至有些晕眩，仓促地扶着身旁人，从齿间挤出字眼： 我可以开仓给粮，但是你不能伤我磁州百姓。 雷金哲抽响马鞭，背后的土匪轰然大笑，他的马蹄就踩在孔岭周围，那些人围着孔岭驱赶着孔岭滚爬。雷金哲用马鞭指着地上的孔岭： 如今是我为主，你为客，这个粮仓不论你开不开，它都已经是我的了。我带着弟兄们回家吃饭，他妈的，你竟与我谈条件！ 周贵踉跄几步，愤然地说： 我们此州在去年闹荒时，已经给你们洛山北填补了半个粮仓，若非如此，那洛山上会饿死多少人？为着这点情，你就不能放过磁州百姓？ 雷惊哲豁然变了脸，他冷冷地说： 你在说什么鬼话？去年的粮食可是我让雷长明掏钱买的。 不错，去年的粮雷长明确实掏了钱，可他是用糙米贱卖的价格买走了磁州半仓的好米，那些钱真的算起来连打发磁州要饭的都不够。周贵被他的厚颜无耻惊到喘不上气，捶胸顿足地说： 你们还算是人吗？今日你休想进城！ 雷惊哲已经耐心告罄，他知道雷长明那头一定瞒不了太久，禁军很可能已经在路上了，于是沉下声音： 周贵，我不过是想入城玩几日，你非要以卵击石不成？ 孔岭在泥浆里颤抖地勾着腰身，泄出冷笑，他甩着袖子指着雷惊哲破口大骂： 玩几日？你们哪会入城管得住人？雷长明来一次，磁州女儿就要死上十几个，我呸！明明是烂根子，装什么仁义士？今日放你们入城是死，不如我磁州百姓一起战死。 后边的马鞭狠狠扣在孔岭背上，打得他皮开肉绽。孔岭本以为在城门处可以拿下此人，却不料对方的兵马就紧跟在后。他深知此次轻信于人，为磁州引来了滔天大祸，悲痛之下竟然伏地呕吐起来。雷惊哲一马奔出，带着人直冲向周贵： 杀入城中，等到朝中任命一下，我们便是为朝廷驱除贼党的磁州守备军。 周贵见那悍马直冲，无数刀身倒映着自己背后的尘芒，他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明知不可为，却仍然张开双臂喝道： 今日就算我死，也不能让你们进城。 天机日光穿云，只见那金光翻浪，犹如怒涛一般涌破昏暗。周贵睁着眼看刀刃扑在自己门面，这一刻不知哪里传来了令人耳痛的拉弦声，那铮声震荡开来，贴着地面凶猛地带出强风，一剑直冲雷惊蛰的人头。霸王宫金风巍然不动，萧赤也在周遭震惊的目光里保持着拉弓的姿势，他拇指间的骨扳指豁口一转，露出了弦后锐利消杀的眼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